锵锵三人行，这就是这个大年初一了啊， 有半年， 哎，有半年半年，你们俩都穿得够红的，像要今晚要结婚似的。 我必须说，我为了挡住他，今年是他的本命年，所以我要穿红， 从里到外一身红。 哦，我不用知道你。 对，当然这个观众也知道，我们这个都是事先录好的了。嗯，今天实际上是1月22号吧？ 是吗？ 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此时此刻，咱们仨应该都是在各自的这个父母身边在看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对吧？ 这种人很不好的。 这为什么？ 就是我们正在很努力的说谎的时候，他就旁边一戳破你的皮球气球。本来我假装今天是年初一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家的菲律宾女佣也是这样，我跟我太太不晓得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她说对，我昨天有在家里吃饭啊，昨天我老婆出外哈，我说她问我去了哪里，我说我就在家这样，然后我工人就在旁边。Sir， 你好像有2小时出去啊，你回来喝了个汤而已， 气得我。 对，没有没有，因为他还替我保守了很多其他的秘密。 哦，包括你跟他的秘密是吗？ 这包括我跟他女儿的秘密，那就很糟糕哈，所以呢把我们踢爆了。 已经 我们是个坦诚的节目。 已经你是属什么的？ 哎呦，你看这人，你 好，我坦诚。 没关系，我是属龙的，我很坦诚。 哎，你跟我哥一样哎。你跟我哥一个岁数，开玩笑，你比我哥小三轮行吗？你比我哥小三轮，龙，你咱们羊和龙也是， 哦，你属羊的， 我属羊的，哦，对，龙的那个角啊，就是羊的角， 你别往脸上贴， 不是鹿的，鹿的，哎，就是咱们这个好不容易过去的一年马年，对吧？咱们告别了这个马博士，没有， 我不是马，我是兔，我属兔了，兔子。 哎呦，我跟兔也有缘， 是啊， 这属龙特别怕属兔的， 属兔的就是贵的命。我们老板刘长乐先生好像就是属兔的， 是啊，他大我五轮是吧？大我几轮？ 大家别装嫩了，静香装嫩。 对对对，哎，义军回顾过去的一年，你有什么事儿跟我们聊聊？ 不是，我就在想哈，就是其实你们都说马年就是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啊，其实我倒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纷纷有孩子啊，什么都就好事儿也挺多， 包括你。 我不是马年有的，但我是前一年，我是龙年。 我天哪，时间过这么快啊！ 你看看，你看， 我一直以为你是去年就生孩子， 没有， 又生了，没有， 没有那么快，你这完全乱了， 几乎生了， 乱了。 哎，但是还没说你前两天抽签抽着什么了，让你老公听听。 我觉得在网上抽签不是有那种那个朋友圈里头嘛，我抽着一个叫良缘，我这个婚姻缘已经过了不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说会碰到对的人，会做一些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不会太相信这个东西，但会是一种你愿意去相信的。你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碰到一些人能够和你一起助力做事情嘛，对吧？ 哦，我不是这么理解良缘的。 你就是以狭隘的意思来理解。 不是，我一直不了解，不太理解你哈，因为义军属于我们这个女嘉宾当中哈，又有学识啊，又很有才干，是吧？这么一个就看上去不像个女人弱者那种形象的人。 女人为什么是弱者？你这个话 太坏了，太坏， 毛病百出，标签乱飞。 对， 你说结论， 就是你是一个大写的女人哈。我就说，像你这样的人，期待会有这个什么婚后啊，会不会觉得也会想期待有新的感情呢？ 哎呦，这个问题问的真好，我觉得人永远期待的吧。 哦，反正你老公不懂中文，尽情的说，尽情的说。 你还真别说，我跟他说，我们这个婚姻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语言不通。我说我永远不知道你手机短信上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没错。 觉得这就挺好的。然后我觉得，对啊，婚姻生活其实人家不说嘛，爱情只能保鲜最多18个月吧。哦。我觉得人，你之后肯定会有希望，有一些新的这种心潮起伏等等，肯定会有的。但是呢，我觉得我既然签下了这个不平等条约，我其实理论上我是特别反婚姻的，我觉得婚姻是反人性的，因为本来的设计就是让这个男人和女人其实要分别跟更多的人去结合，你的基因下一代人类才会有进步。我们现在这人类为什么发展那么慢呢？就是有婚姻。 但是你是我们这个门派的呀， 是后来因为人类要保全这个财产和土地，才去发明了这个婚姻制度，才把人和人绑在一起。好吧， 你是想保全你老公的财产和土地到你的麾下是吗？ 不是，我是觉得说我的理论上我是反对婚姻的，但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选择了 去结婚，去签下这种这个不平等条约，那么我就要， 为什么呢？ 你人到那个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人，你会觉得，哎，我真的问过我一个朋友啊，就他在我之前结婚半年多吧，可能我们俩就是我跟他的年纪就比较近哈，大家都属于大龄女青年的时候，然后他就结婚了，我就问说你。就他说他找到对的人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对的人？他说等你遇到了就知道了。我跟他讲完这个话以后两个月我就遇到，然后就是，而且可以透露一下，我特别巧，我跟我老公是坐飞机认识的嘛。 是吗？ 就是坐旁边就认识的。 就正好坐旁边啊。 而且是我转机，就是原来的飞机没搭上，就乱七八糟转机。 他是专门去借钱坐头等。 不是， 碰到坐头等的 人。哎，我有一个乱七八糟转机，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就是， 而且是情人节。 啊、真的、 啊、就是很巧嘛， 我的天哪，那可真的是， 所以很多因素推到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应该是对的事情，但是呢理论上我们作为这个有常识的人，理论上你还是要坚持说你觉得婚姻制度是反人性，但是你既然做了，我就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哎， 我跟你说，你说这个良缘呢、啊、还真有这邪的。咱们就是，我就不说名字了啊、嗯、咱们凤凰这个选美的这个其中有一个美女，这个姑娘、嗯、她是怎么样，她跟她的这个男朋友这个分了手吧，他们都是在国外留学的，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之后，她这个坐飞机旁边呢坐着一个老头，那就是她这个未来的 岳父。 哎呦，你明白吗？就她碰见了一个老头，这老头呢就跟他聊天就认识了，后来他就真跟这老头的儿子好了。 坐飞机， 未来岳父， 我还说是不是先是岳父打他的主意，后来不成了，然后儿子再上。 对对对，这种故事不好听，我以为是他跟岳父， 先跟岳父来了一下， 好了之后，后来跟他儿子好了，才发现岳父，他也蛮方便的。 这是作家，这是作家。 不是啊，这样故事才好听啊。没有，刚说的是永恒的话题了，就是说一个反对不赞同婚姻制度，可是还是去玩这个游戏的人。我们以前经常讨论嘛，对不对？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不认为人应该吃肉的啊，不管是为了保护动物还是为了身体、嗯、我就不吃肉了。很多这样的人哈，我是主张环保的，我就生活上面是环保，我相信自由主义的，我生活上面就实行自由主义。可是几乎每一个人啊，嘴巴都说自己反对婚姻制度， 是 不人性、不卫生、不这个、不那个。OK， 可是还是结婚了。 对对啊， 这是自己骗自己。 这是为什么？就是所以说你掩盖不了你这个叛徒的本质啊，就是说，你说你刚才说你反对婚姻， 理论上 反对婚姻，他指的碰到不对的人，当然就不在其内了。他指的就是碰到对的人，我也不走向婚姻呐、啊。 对。 那才叫反对婚姻，你这个不算反对婚姻呢。 我是一个 等着一个对的人， 我是一个口头革命者，对，我是口头革命派，口头革命派。 最终你还是不是觉得女性身份的这种，觉得身为女人还是得结一下婚？ 好像真是很多时候你就，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软弱的时刻，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女的可能就是到某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要一种有安全感吗？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又反过头来讲，我就觉得说我可以选择不结婚， 你 也可以选择不要孩子，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 就像人家徐静蕾原来在咱们节目里、嗯、人家就说实话啊，他说我原来有一阵也是挺渴望结婚的、嗯、他说但是他反思他年轻的时候，不是他现在也很年轻啊、嗯、他觉得他说我觉得就是想留住男人，你就不安全，就是想留住这个男人，就当年非要结婚。 我坦白说，应该是我老公 push 我结婚，要比我要想跟他结婚要多一点。而且那时候我， 所以你就出卖自己。 他求婚了。 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哦，其实说起来挺那，我一直不是想，我一直很喜欢做记者，而且这种冲动在你们看来有时候是很无聊的嘛。你觉得哎，有你们这些女记者老跑那些地方，你不老这么说吗？ 没有你们在前方踩地雷，哪有我们在后方 喝凉水？ 没有， 对对对， 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你喜欢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别人在别人看来你真的很难去理解哦。那有时候特别是你踩到一个故事，你想把它去做完的时候，比如说那一年在利比亚，我在那边蹲了两个月，到最后他那个整个这个故事结束，这个城破掉，然后那个谁被抓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婚礼上面，然后我 当时我就是很，当时那种感觉，就说出来这个话，大家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太无聊了，这两个事情怎么能比呢？你当然是去结婚更重要啊。但是你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一件事情我一直想做的没做完，可能将来都 也不是。你宁愿去找卡债费，也不想去结婚。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觉得，而且当时我们在那边遇到好几个就是外国的女记者那些，然后我们都讨论这个事情，他们也是有的人要去结婚啊，这样那样。真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对于想做事情和想找安全感之间这个平衡，是对外人来说挺难去理解的，我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因为要孩子才结婚？ 也不是，我可以， 也不是，不 应该这样说。哎，这样说吧，我觉得是个主流价值观，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你结了婚，有孩子，那么对你的所有的生活很多事情会更方便，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对，我觉得，对你这样逼问我到我的，我觉得是说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这个人的软弱就是在于我对主流价值观其实永远是屈服的。 对， 我口头是反对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样会使我的就是生活更方便。你包括我记得有的时候你们不是就会谈一个问题，说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是同性恋？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甚至想，我愿不愿意我孩子是左撇子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他如果能够顺从主流价值观，他的生活会更简单。 所以 结婚是一个简单懒惰的选择。 所以你们这些人啊，让我想起这个有个成语，就叫叶公好龙，你知道吗？就叶公好龙，你以为你喜欢龙，你还属龙的，你以为你我是一个反对婚姻的，实际上你骨子里头真的让你不结婚，你吓着了，你不行了。 你倒你倒过来看， 我对他不是个选择。 那倒过来看，说你假如坚决我打死都不结婚哈。你太看得起婚姻了，因为婚姻里面有弹性的部分嘛。你人跟人，你说什么不平等条约，坦白讲，对谁不平等都很难说了。可能对你老公更不平等，对不对？那你太看得起他了，你那个契约合约精神你可以调配，而且别忘了，地球上面有一个事情叫做离婚。对吧？离婚嘛，是啊， 你去， 你这两面派， 对，大年初一的， 你们这两面派 讲这个， 离了离了，回去，也一年新的开始，我们预录的嘛，对不对？所以无所谓。 就是有时候，其实你的很多啊是受一个你缘分啊，但是很多时候啊也是一种迷信。嗯。比方说在飞机上。碰到 你就会觉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怎么他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知道吧？其实人做出一个选择啊，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非理性的。就这么哎，囫囵吞枣的就走下去了。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你真见着你喜欢的，就能把你吓着。有一个视频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们这不过年嘛，让这个宋鑫找出一些这个 YouTube 去年评出来的点击最多的一个视频，你猜是什么？来，给咱们可以看看。刚才那个视频里头是个什么？你看看这个照片，你看，啊，这是个狗，他们为了吓人嘛，把它弄成一个蜘蛛。 我以为是蜘蛛侠那个会变身的。 所以你看，叶公好龙是吧？很多时候你见到你说你喜欢的东西，他真的见到了就把你吓坏了。 没有，你刚说什么？人的爱情什么一半理性一半感性哈，其实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说，其实所谓感性的地方也是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爱情特别要做那么大的决定要结婚呢，你没有那个感性，自己骗自己的部分，迷信的部分不好玩的，你就不觉得那个爱情好玩的。因为假如说你坐下来，我想一想，我这个男朋友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因为什么样？因为他有多少财产？因为他身高怎么样？因为他性能力几分钟等等等等。你算得清清楚楚出来之后呢，你那个关系感觉就不好玩。所以所谓迷信的部分，所谓感性的部分，你一定要催眠剂，这个已经 built in， 已经在我们心理里面，在甚至在我们基因里面。这个才好玩的，所以这个也 其实你说的 也是有工具性的部分。 对，但我觉得你说这个话也是把我们自己想的也蛮好，就好像有一大堆人等着我们去计算一样，没有那么，我觉得生活中有时候你没那么多选择了。 对， 就你就都到 可挑的不多。 你知道，叫我爸说起来就是，我说这个人怎么样哈、啊，他说现在能有个人要你就不错了。 那所以啊，更需要有感性迷信的部分啊，因为当你一想到说其实我没得选就这个人了、啊、你多难过啊，忧郁症你知道吗、 啊、 你要说想着说哎，这个就是刚好在飞机坐在那边旁边还是情人节，那个美好的部分就让你忘记了其实你没人追，你知道吗？那个部分很重要。 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嗯，他们说呀，就是中国女的和外国男人好啊、嗯嗯、说就是啊，一切都很好，他们特别尊重女性哈、啊，对等等都挺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微觉得有点啊，就说这个外国文化，外国男人呐、啊，他骚不着痒处，他骚不着中国女人的这个痒处。 什么是痒处呢？我觉得文化冲突肯定会有一点，但我在我身上不是特别的严重。我倒是觉得，我。比如说有时候我对觉得他对一些中国的事情的反应在我看来会就会比较好玩的，比如说啊，他看那个凤凰卫视，他就问我说，哎，为什么你们的这个女主持人头发都是吹成向里抠着的，说我们的头发都是向外扬着的。我说哦，因为我们要给男人看的形象是特别就是温柔这种，哎，是这个心态。 我们的女主持人怕脸大。脸大怕脸大。 我说他们那个都是扬在外头这样的。那你说的，但是我倒觉得我们家可能，我觉得倒是我的一些男性朋友啊，包括有一些女的朋友，然后他们到我们家来玩啊，以后就再也不想带老公来了，因为我老公会做饭嘛，然后很多事情啊什么的，包括帮女士就拿衣服什么的，回去那个老公就说以后不去他们家就要学这个。但是你说痒处我还真不太明白你说的， 就是你看你不，她看上去不像那种爱撒娇的女人， 这我致命弱点，我想啊， 对对对， 不会。 但是有些爱撒娇的女人呢，她好像觉得跟外国人来不了这一套，你明白吗？跟外国人拧着拧着什么的，她好像外国人，这是怎么？ 哎，这个好像确实 是吗？ 比如说， 哎，我想起来了，这还是谁啊？许戈辉有一次跟我讲过，他说啊，他说你好比说你要找一个这个外国男朋友哈。人家女的有时候爱撒娇，有的时候中国女孩站在这个15楼的窗户那儿，可能跟她撒娇，就说，哎，如果我从这儿跳下去，你会怎么样？这个外国人，你这么耸耸肩说，我会 upset， 我很遗憾吗？因为但是中国男人要就会聊啊，中国男人就是你要跳下去，我也跳下去，对吧？ 会吗？中国男人会吗？我 不是你不会真跳下去，但是你会聊， 对，我这会这么聊、 啊哦，你会知道这个心态，没有，我老 公跟我那真的不一样，我以为你刚讲，我以为那个 要是中国男人跳下去吧。 对啊，我以为叫中国男人，我以为说外国男人反而会讲一些很浪漫的话，甚至过去从后面抱着你说 baby， 不必要了，想一想我们还有未来，多么浪漫的未来这样子。我觉得 我跟你说， 我还有这种误解。 我跟你讲，什么是中国式对白？他们这有一个，我们这有一个博客上有2014，就过去一年最没品的新闻。我觉得啊，过去笑话里的事情。还真的就在我国发生了，是去年的4月10号，要不在湖南娄底这么一个地方，就一对小夫妻，有一个私企老板吴某，对吧？因为妻子的一句梦话，差点把原本幸福的小家庭搞得解体。就是说啊，这吴某啊，就是喝了点酒，回家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他老婆嘴里突然冒出一句惊人的梦话。他老婆说梦话，但他老婆那个梦话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推他这个说赶紧走，我老公马上就回来了。结果这个吴某呢，半醉半醒的起来，提上裤子，惊慌失措就跑了。这是真的。 跟别人怎么知道的呢？ 哎，待到酒醒时分，吴某跟妻子各自存疑，就是各自心存怀疑。赤声指责，吵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双方就此事闹上法院离婚。 我是怀疑了，因为这种故事一模一样的故事好久以前看过，在 Playboy 杂志。Playboy 这真的，这说明啊， 对对对，所以戏如人生嘛， 戏如人生啊。 对 对 啊， 就一模一样嘛。 你哪天跟你老公试试？ 没有，我听过一个笑话，是说那个老公回家，然后发现老婆就是没有穿衣服，然后他说：“哎呀，我帮你找件衣服。”然后说一件衣服啊，红的、绿的、蓝的啊 ，Charlie Hello， 然后就他朋友真贵，啊、 对对对对， 那种笑话挺多。 对啊，这种那个夫妻相处嘛，刚说那个洋人啊，那我不晓得，我蛮多女性朋友嫁给洋人的。 对， 我听一个人说，当然。各有好处哈，你说抓住痒处哈，你倒过来那个洋人也坦白讲也嫌这个华人女性，跟他到后来还是觉得跟他本身同民族同国家的人感觉不一样嘛，沟通哈，因为所谓抓到痒处啊，坦白讲不管你跟谁啊，你刚说爱情维持18个月，对，18个月之后谁都抓不到谁的痒处，为什么呢？根本不稀罕给你抓了。也习惯了，你再怎么抓我都没有感觉舒服了哈。我说心理上哈， 只能是谁都抓住了谁的痛处，是吧？ 我其实我的我那天在网上还看到一个，现在好像说是，就是说就是这种跨国界婚姻比较多嘛。嗯。好像上次是说的哦，是说我是看到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副外长。哦，那个时候他是到我们学校来做一个讲演，对，就很有意思。他就说啊，他说在他们国家， 广告之后再讲这个故事。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 他就说啊，说是在俄罗斯啊，他们特别是靠近边境线的女的，现在特别喜欢嫁给中国男人，这是为什么呢？就说这俄罗斯男人啊，喝酒太多了，喝完酒就打老婆，中国人喝的少。后来呢，我有一次我是转机经过那个莫斯科嘛。就在那个红场一看，我就觉得看到真的特别多，就中国男人和俄罗斯的女人在一起。 哎呦， 是吧？就挺多的。 乐不思蜀啊， 是吗？ 这好多这个，你知道在那儿做生意的那个中国老板跟我说不想回来啊，俄罗斯女的太漂亮了， 是吧？ 太容易得手了。 对。 他本身这个人口比例啊，就这个男多女少，而且俄罗斯这姑娘，尤其是16、17岁的，哎呦，那真是那漂亮的，那真是。太容易搞定了。 可是那个就你说的那些朋友说的，就不是讲什么谈恋爱的结婚啊，那是另外的快感啊，不是快乐。那我觉得异国婚姻啊，嫁给美国人还好，因为讲英文你基本上听得懂。OK 哈，你假如跟其他，比方说法国、意大利、俄罗斯什么交往了，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有时候他的语言你听不懂，会非常不爽。 不，那样更好，那样更好。 当然有好的地方，比方说我记得那时候23岁吧，好 ，OK， 我交往过一个法国的女生，在台湾，哎呀，漂亮啊，那个是。除了我老婆以外最漂亮的交往过的女人， 哎呦，这根筋，他这个啊，你老婆这根筋， 那个女生是40几了， 那个女生没有，我那时候还喜欢跟我差不多年纪，我那时候23，反正我记得有时候呢，我最受不了一个事情，他会打长途电话，反正回法国，要讲法文， 对， 那我听不懂啊，一听不懂我就焦虑了。我不晓得，我就猜啊，是不是跟她男朋友啊，其他男人啊？ 那你说中文不，他也听不懂吗？ 他去台湾学中文，他都听得懂， 哎、 而且他中文比我好， 怪不得， 你知道吗？他连广东话都会，什么能够来东方的好多都有语言能力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听过很多类似的。 那后来呢？ 后来没有了，后来我们交往没有了，后来哎呀，必须承认这样说不好，我嫌他毛太多，你知道？哦。法国女人嘛，欧洲女人。 金色的毛吗？ 金色的，然后反正有一次我睡觉，我还记得一抱，哇！我还以为怎么夏天我家里有一张毛的毛毯，你知道吗？那感觉怪怪的，那我就觉得受不了。别说什么法国，有时候我太太台湾的嘛，有时候在家里打电话回家讲闽南话，我都觉得怪怪的，感觉他在骂我，说我坏话。 不是那样，你吵。人家 叫我就亲爱的脱了毛衣再睡。 你去比较冷的地方比较好，带着你不用带皮毛。 接着为您播出英国皇家大汇演2014。